我们上次呢，三嫂人他呢暂时收工了啊。那上次上课也讲过了喉咙痛的治疗。哎，我上次喉咙痛的治疗有没有跟同学提到那个肿痛的地方点痣放血的方法？从前讲过，但是上一次没有讲，对不对？点痣放血就是三寸针，对不对？然后三寸针，因为针灸里面有一种三寸针，那个针管很长啊。那你把它针头推出，突出针管一点点，然后就拿那个针管，然后这样子在喉咙那个两那个扁桃腺那个两侧那个地方这样子戳戳戳，就把它那个黑血戳出来之后啊，通常啊，就是等一下，我不要说通常，我要给大家一个限制条件，就是我一开始讲到少阴喉咙痛的时候，我就有讲说，你要记得先把感冒医好再说，因为上阴感冒不好，那个喉咙就一直在那坏下去，那你没有办法救这个喉咙。但是上阴感冒真的医得好了，有的时候上阴感冒你医得到它有点低沉，比如说少阴病，你用生虎汤打了打了，它可能会被推成阳明病，那可能最后是用白虎汤把它消掉，或者是被推成太阳病，那这个太阳病那种全身发闷发痒，可能是用桂枝麻黄各半汤再把它推掉。总而言之，就先把少阴病这个感冒清干净。那清干净了之后呢，你再来在喉咙那个烂掉的地方、肿的地方刺一刺，因为它那个地方已经有肉啊死在里面，你把那个血放掉一些之后，在那个戳几下啊，左右各戳几下，就是肿的地方，那个脏脏的血流掉以后，它很快就会有能力长肉。但是那个脏血淤在里面，它新的这个好的能量跟营养都不能通进来，所以就痊愈的很慢。所以我的经验是说，如果你真的把它感冒本体医好了，那点刺放血一次啊，它第二天就恢复了非常多这样子。但是如果他感冒本体没有很好，或者是人都很虚，那你不能期待他复原有多好嘛，对不对？所以点刺放血就是功能在这边。那至于说刺少商穴还有刺什么穴什么穴，那当然就是要让这个地方消炎清热，有很多穴可以，有好几个配穴的组。那我们这个课程讲方剂就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这个这些零零碎碎的小穴道要怎么扎，我们下一阶段的课再把下针的东西带进来啊。那所以就这件事情跟同学大概说到这样。那少商穴放血在即使是这个桂林古本伤寒论的这个温病篇也有啊，就是如果是实际上有发炎的，那就大拇指的少商穴放的血啊，那会比较有效点。那我们呢上次讲到肾气丸的时候，肾气丸有两味药啊，我们没有好像没有讲的很多啊。那我这边肾气丸的两味药我们再跟同学说一下，就因为我们肾气丸里面山茱萸跟那个跟蜀榆啊这两味药我们是第一次看到的啊。那肾气丸里面我们说这个蜀榆这个药，这个蜀榆古时候又叫做山芋，那蜀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山药，这个知道吧。那为什么叫做现在从前叫蜀榆现在叫山药呢？因为呢那个唐朝的那个唐代宗啊，他的名字叫做李煜，这其实没有那批啊。唐太宗叫做李煜，那那个犹豫的豫，但不小心撞到唐代宗的讳啊，代宗不是太宗啊。然后呢，这个豫就被砍，因为避讳就把它打掉了，于是就改成蜀药。然后呢，然后呢，又到了宋朝呢，宋朝的英宗呢，他的名字叫做蜀，我不知道是赵什么蜀啊，不知道。但所以呢，又为了避英宗的讳呢，又把蜀拔掉了，所以就变山药了啊，是这样子来的。 那这个山药呢，我们说它，因为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常遇到的东西，对不对？它的物性同学都很清楚，对不对？那个生的时候是黏黏的、滑滑的、润润的、脆脆的、白白的。那我们中国人很简单嘛，白白的东西通常都会入什么？肺，对不对？就是所以山药能够补到肺啊，这个我们大家会觉得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山药虽然能够补到肺，但是那是一般肺部的虚劳的一种补法。那比方说山药，我们从前讲到白米的时候，不是讲到煮广东粥嘛，对不对？冲的米油也能够把肺补得很好，对不对？就白白的这种柔润多汁的东西啊，那这是它的一个功能。那但是在肾气丸里面，我们不会特别认为山药是在作用在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加强肾气丸的那个肺那个区块的功能，我们通常用到麦门冬，那夏天还可以用到点天门冬，那个才能够凸显出肾气丸把这个作用放放到肺的力量。相反的，原本的肾气丸你只能说山药应该对肺也不错吧，就这种感觉，但是明显的疗效啊，大概没有那么清楚。当然你说久咳不愈，因为就是那种老咳嗽都没有好，你说常年吃六味地黄丸好起来，那这还是有的啊、哦。可是到底是六味地黄丸哪一味要它好起来就很难说了，说不定是六味地黄丸滋阴，所以就降火，就是气管就不发炎了，对不对？它那个还不一定是属于的功能啊。那这个，所以有人说补肺比较多，有人说专门补这个脾胃的胃啊，有人说怎么样，但是那这个种种的这个说法，就像甚至像是陈士铎的那个医书，因为陈士铎就是父亲主那一派的嘛，那这个那陈士铎的那个医书呢，就是说什么特别通这个任督二脉啊，说什么用山药加上什么黑芝麻、黑豆、地黄什么之类补药，就可以让人的这个胡须比较黑，怎么样？就是各有一些说法。那么，那这个山药的功能，他说在《神农本草经》里面，他说治伤中补虚雷。那我们说理中汤的这个中是哪里啊？就是人的这个比较中焦的地方嘛，对不对？肚子里面叫做中啊。那如果像我记得有一个在网站上有一个人提到，他说日本人说肚子说 onaka， 日本的 naka 就是中的这个汉字啊，那就是所以中的话在这个是人的这个肚子。那如果我们的像我们说脾胃之络如果受伤了，从前有讲过一个麦门冬可以修复它，对不对？那山药的调性是有点像的啊。那补虚雷呢，除寒热邪气，那这个寒热邪气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类的，因为也不一定是少阳病，因为山药能够补的这种虚呢，大概就是脾胃虚、气虚以及阴虚。那一般来讲，我们说一个人会变成虚劳这个病，张仲景叫做虚劳，李东垣在说补中气汤叫做内伤啊。虚劳或者是内伤，其实多半都是一个脾胃之气有崩坏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总是会牵涉到的。所以就啊，吃了这个药之后呢，补充的这个脾胃它又润啊，它又能够润到肺，就是很多地方都会被润到，所以就比较对身体会好。那只是说那同样的，因为我们说光是一个从前说米那个稀饭上面一层油，对不对？都是很好的补精药，所以山药其实也有类似的效果啊，跟我们米饭煮下来的东西效果很像。那么在民国初年的那个张锡纯啊，他就很喜欢用山药，他会觉得山药啊，如果你在入煎剂的时候，你不要用那个药房已经晒干的山药，你拿新鲜的山药就切片入煎剂的话，其实那个滋润的效果是 非常好的，他就是说啊，如果这个，他就张其纯就强调说，如果山要让它显出很好的功用的话，你就不能把它烘到那么干。他就认为说，如果要入药丸用山药的话，最好是把它先切碎，然后蒸熟，然后再用比较不过火的方法弄得比较干，然后再来入药，这样子的山药才能够发挥它的效果，发挥到最好啊。他就认为药房制过的山药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那他就是说曾经用过一些他有没有遇到一些案例啊，比如说拉肚子啊，然后吃山药，然后渐渐的就好了，或怎么样，就是能够让这个肠胃失调的东西好起来。那张喜泉因为很喜欢用山药，他就发明说什么喝桂枝汤不是要喝粥吗，对不对？那如果你在桂枝汤里面也煮一些生山药进去，那就不用再喝粥，就是那个粥的营养山药都有了啊，就之类的。那就是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在张其纯之前呢，很会重用山药的这个医者的话，恐怕在中医史上就是清朝初年的傅青主也是一位。因为傅青主有一些女科的方子里面用山药，对不对？那后来研究他的那些方剂的中医的这个研究人员呢，就说哎呦，傅青主蛮聪明的啊。他说因为山药其实有一些成分非常像是所谓的女性的荷尔蒙类的东西，所以在女科上面是有所谓的这个滋阴跟调理身体哦，它的确有它特别有用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一个用山药的一个方式。那至于说山药的另外一半，就是山药怎么发挥它的功用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这个课的最后会讲到有一个属郁丸，就是肾气丸叫地黄丸，对不对？以地黄为开头，那乌梅丸以乌梅为开头，属郁丸以山药为开头。那我们等到讲到属郁丸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再来看说山药跟地黄做的事情哪些地方不一样啊？山药属郁丸的药性是怎么走，然后肾气丸跟肾气丸不一样的地方，那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再来讨论啊。所以同学这个认得一下，说是山药是一个滋补脾阴也滋补肺阴的药。那我这边讲到山药滋补肺阴的，也就是肾气丸的药性要如何加强这件事情。通常我们在用地黄，就比如说八味地黄，它是用地黄的那个入肾则泻，泻肾这个入子把附子的能量拉进去，对不对？那如果你要让这个地黄补肾的这个效果呢更好更漂亮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加一些补肺的药，这是一个实际上临床可以用的通则。就好比说我们说山药加在地黄丸里面，它其实对于地黄啊附子啊补肾的效果是有加强效果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做八味丸的时候，常常我的话就会常常加点麦门冬或者是加天门冬，那这个天门冬当然比较寒啦，是夏天用来清热的，但是麦门冬这种润肺的药加进去以后啊，那我们都说金生水，对不对？肺会生肾，所以呢在补肾药里面，你把肺补得比较强的时候啊，因为肺是肾之母，对不对？肺补得比较强的时候，它要去生那个肾的时候啊，那个肾脏就会有一种好像是说得到一个我要长的，我要生长，我要怎么样的那种讯息，以至于肾脏会把这个补肾药更完整的接下来。所以就是用一点不影响这些补肾药入肾，可是又能够滋补到肺的药物，往往就可以增加这个肾气丸补进肾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肾气丸通常加一点麦门冬，或者有人加天门冬，或者是加 山药本身在里面都扮演到这个角色，就是帮助把这个药性固定下来的一个思考。那当然直接来说，就是山药是一个治伤中的嘛，所以脾胃有受伤的话山药都可以补啊，而且山药性子不会热的啊。你们平常我们同学吃山药有吃过吧，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很温和的东西啊，那多吃 也没有什么害处。那这是这样子的一味药。那另外一味药呢，就是从前没有介绍过，就是山茱萸。山茱萸如果你看台湾的药局啊，如果你跟他讲说我要买山茱萸，如果是他帮你抄的药单，他通常都是抄枣皮。有没有这个印象？有没有人买山茱萸看过药单上写枣皮啊？脏了，有一些枣肉是不是？哦，我看到是写枣皮啦，枣肉也对啊。为什么山茱萸呢？它要抄写成这样呢？那是因为山茱萸在做的过程呢，它虽然是一个很小颗的果实，可是嗑的过程一定要把籽拿掉，所以只剩下它的肉跟皮，所以不是叫枣肉，就是叫枣皮。所以我从前还不很清楚的时候，我常常有时候跟药店会说，哎，你这个怎么我要山茱萸你给我写枣肉啊，我不是要开枣子啊。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山茱萸的那个一般台湾药局的称呼。那另外有一味药等一下会叫，就是吴茱萸。吴茱萸跟山茱萸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甚至亲属关系都非常不靠近。这个那山茱萸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山茱萸就是，你们有没有在那个一般卖蜜饯地方看过有个叫小红梅？对，小红梅，小红梅就蔓越莓，对不对？红红的、暗红色的、干干的，对不对？扁扁的。其实，然后我问那个做蔓越莓的那个做蜜饯的人，我说蔓越莓就是不加糖的，他说哦，不加糖很难吃啊，酸死了，就是酸。其实山茱萸看起来跟小红梅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会不会根本是同一个植物啊？我没有仔细去查，但是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那山茱萸就是味道就是没有加糖的小红梅嘛，就是除了酸什么其他味道都没有，它就只有酸味，就这样子。那红红的，那长相就跟小红梅一模一样，就你知道，只是说你在大卖场买小红梅就很贵，对不对？你在通常买山茱萸就很便宜，所以你们可以考虑做蜜饯，都是要买去做蜜饯。对，因为大卖场卖还蛮贵的，所以就是那小红梅长什么样子，大家都看过图画嘛，对不对？就是卖小红梅果汁什么，大家都知道长什么样子，就干掉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长相就不用特别的。那个不用特别这个说明。那山茱萸呢，它红红的小颗的果实，而药性来讲没有一点杂的味道，甚至不香不臭，就是酸，然后酸的也没有什么奇怪它其他怪味道，就是酸，所以是一个很纯粹很纯粹的一个味道的一味药啊。那山茱萸既然味道是酸的，那同学就可以想象啊，它酸味药在中医大概第一个是收涩，对不对？而且那酸的这个气性一定是跟风跟木跟勾芒之气有关，所以通常就会入到肝比较多，对不对？那这个收涩的药性呢，刚好山茱萸是这样子了。这个为什么要把籽子去掉呢？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拿山茱萸用来收涩，就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做法的那种，说是山茱萸可以，所以可以什么男人早泄那种病，可能用来涩精啊，或者是什么山茱萸啊吃多了就什么尿不出来之类的啊，尿比较有名吃多尿不出来的那叫覆盆子啊，对不对？覆盆子，这个覆盆子的意思就是那个人如果吃这个水果的话，他的尿盆每天都可以把盖子盖着不用用到，所以叫覆盆子啊。 就是这个覆盆子的名字是这样来的，是中国的水果啊。你们不要以为是什么西洋水果就叫覆盆子，然后覆盆子是因为吃了之后就一整天都不会想尿尿，所以叫覆盆子这样。那山茱萸它也有类似的用途，所以呢，比如说用来治疗这个老人家啊尿多，那也有人用山茱萸的。那当然你说肾气丸的这个症状里面，那个尿小便多啊，那种小便滴滴答答那种，其实山茱萸有它的作用还是有。所以你说山茱萸它到底是作用在肝脏还是作用在肾脏的这个药呢？其实不一定啊，也就是山茱萸其实要说作用在肾，固涩肾气的效果其实也很强。那说跟山茱萸作用在肝的作用的话，那比较能够具体实践到这一点的是张锡纯，民国初年的张锡纯，他提出来的，就是说，他说山茱萸这味药是用来救治疗人虚脱很重要的药，而且那他一用就是要三两，二两到五两之间啊，用轻的没有效，就是你要煮一大二两到五两那么多的山茱萸，然后煎成一碗汤药这样子，那个人要撅过去要虚脱的那种状态，它可以救回来。那他用到那么重剂量的山茱萸呢，在这个实践里面也会发现到一件事，就是我们都常常说人的肝啊不太好补，最好肝是用疏导的，对不对？说肝一补就会补爆掉，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虽然说什么冬天不要吃肾脏，春天不要吃肝脏，夏天不要吃心脏，但实际上只有夏天不能，只有春天不能吃肝脏，其他几个脏都没关系。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只有肝比较不适合被补这样子。那这个补肝的药通常都是有一个限度在，就补到一个程度不太补得进去。可是呢，山茱萸就是那种跟肝的那种交情可以好到就是怎么补都不会补爆，所以你三两五两这样子下去，那个人好像肝那边一点怪怪的感觉都没有，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味啊药物。但是你想看，如果我们要挑一些补肝脏的药，对不对？他挑来挑去，好像肝茱萸，这山茱萸跟肝的关系还是最要好哦。所以选，那我们在肾气丸里面，你可以说山茱萸扮演的角色是补进肝经肝脏，那你也可以说山茱萸扮演的角色是帮助肾脏的这个收摄啊，都是可以的。这个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这个他说山茱萸治心下邪气寒热啊，那这里的话我不得不说，我们要解释的话都有一点点牵强附会，我们会说可能说啊寒热啊，就是肝胆这个区块比较不好的时候人会寒热，不然的话其实这个邪气寒热我们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病啊，可能下一期课我会再仔细查一查，查那个多一点的那个关于山茱萸的方子。那温中逐寒湿痹啊，这个寒湿痹这个东西，因为山茱萸比较补的地方是补在肝还有肾，所以大概那个寒湿痹也不见得是用它来驱风驱寒吧，可能只用来健筋骨而已。那这个据说去三虫啊，如果关系到那个寄生虫的话，那我们中国人总是说虫这个东西啊总是风木之气所化，那山茱萸它是比较是入肝的这种酸味的药，比较能够平息身体里面的那个风气，那风气比较少的时候人的寄生虫就比较不会长。那个我不晓得五运六气跟昆虫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像今年木运不足，然后就是什么厥阴风木司天这样子的，同学有没有觉得什么家里面什么蚂蚁特别多，蟑螂特别少，或者总有变化，有没有发现 虫比较多， 就今年虫的活动力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所以就中国人在治疗虫这件事情跟 肝胆区块好像有一点关系。那如果我们说直接治疗出全阴肝经的这个乌梅丸的话，那中国历代几乎是把乌梅丸看成是一个治疗蛔虫的方子在用嘛，啊，所以就是治了厥阴之后，这个风木之气能够平息的话，那好像虫子的生长会缓和很多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思考。所以当然山茱萸也是在这里有一些就是，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去虫的话，有另外的去虫的方法，现在也不会说特别让你说用山茱萸来当打虫药了。那么那肾气丸，我看看地黄啊，地黄我们也讲过了，这个桂枝啊、泽泻、茯苓啊，这些都知道了。然后山茱萸、牡丹皮，那牡丹皮的话，同学上次记得我们说牡丹皮啊是泻什么火呀？有没有点印象？我们说牡丹皮泻阴中之火，对不对？所以它可以泻脏腑之火，也可以泻肝火，也可以泻淤血的火，也可以泻骨头里面的火，有没有这个印象？所以说牡丹皮在肾气丸里面扮演的角色，你究竟是要说它是山茱萸补肝、牡丹皮泻肝火这样子来想呢，还是山茱萸补肝肾，而牡丹皮能够让骨头不要太热呢？然后牡丹皮跟桂枝跟茯苓又形成桂枝茯苓丸结构，就是桂枝是热而化瘀的药，牡丹皮是凉而化瘀的药，那生地黄本身根本是化瘀血的药，那这样子其实它里面对于通经脉的效果也不能说没有啊。所以就肾气丸里面的一些细部的药味的搭配的可能性，一直到今天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明白它在做什么。那么那我想要从跟同学说的呢，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讲义啊，我想肾气丸我们需要说明的，那因为很多我现在有点讲不清楚，是因为我每次都想说这个不是中医基础班教过了吗，那就是觉得一直重复好像不太好，但不过还是说一下。就是我记得我在教地黄的时候有跟同学说，地黄如果用到超过一两的时候不太会闭合，不管它是不是好的地黄，就地黄你用的比较重比较不会闭合，可是如果你用得太轻的话就比较会闭合。那所谓用得太轻，就是说如果你是买科学中药的六味丸或者八味丸，那通常补益的效果不会说很好，不会说很好也不是说不好哦，因为有人他对中药八味丸吃的也很好啊，可是跟我们稍微在材料上面处理的更好的比的话，就显得它不太好，是这样子。那现在小孩子很虚啊，用六味丸的话，其实现在的小孩子，如果你是那种，如果你们家小孩是那种已经鼻子会过敏啊，眼眶眼圈有点黑黑的，或者胸口已经有点凹陷的小孩，就一开始出生不久就已经被西药打伤了的小孩，那其实也就不用吃六味丸，直接吃八味丸。那小孩子要吃八味丸补的话，你也可以不要放附子，你改成放鹿茸，就是做八味丸的时候附子换成鹿茸，那这样的小孩吃起来其实对身体蛮好的，只要他不要吃到上火就好。只是我们的肾气丸大家都是，我都会跟同学讲都用酒来吞嘛，对不对？那小孩子每天喝酒那也不是很好啊，那你们就要去找酒蒸酒晒的地方来做了，那那个可能会效果好一些。那所以肾气丸如果你煮汤剂的话，你就记得剂量要够，就比较不会腻格。当然那是指熟地黄，烂的熟不好的熟地黄，但如果是生地黄的话，你就加酒然后煮， 这样就不会听歌，一般来讲不会啦，喝太多还是会肚子怪怪的啦，因为帝王汤的第一煎是很浓稠的。那如果说这个，因为讲到逆格不逆格的问题，是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会说，因为我们之前我有提到补土派的观点，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他因为脾胃不好，所以很多补药都吃不下去。可是呢，我们实际上在面对病人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个状况啊，就是这个病人的脾胃不好，可是他不管怎么吃健脾丸，怎么吃四君子汤、五味功散、六君子汤，他都不会变得比较好。因为中医啊，有一句话叫做，好像胃啊，脾胃的胃，胃为肾之门关，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没有在中医典籍读过？就是有的时候你的那个身体在最后的这个储存所有能量跟营养，这个肾啊太虚太烂的时候，你的脾胃会同步的机能变得非常低落，而这样子机能低落的脾胃会造成你不管怎么吃补脾胃的药都好不起来。那你说这样的脾胃怎么样可以认出来？其实不会说很难认啊，就是因为肾很虚的人的那种脾胃衰弱啊，通常你会看到那个人全身软绵绵的，然后第一个想事情会有点昏沉不清，然后第二个是头重脚轻，腰腿酸软，就是这些状况，或者是其他一些关于这个性器官的这种功能上的不良等等，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肾不好。那肾不好需要造成的脾胃机能不好，往往我们补后天之气，补这个脾胃怎么补都补不出什么名堂，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补肾优先于补脾的方法啊来做处理它。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变成，因为他脾胃烂，所以有些人如果用比较少剂量的地黄剂，就是比如说半味地黄丸，对不对？一次只吃几颗，或者一次煮汤剂只用几钱，这样煮一小锅这样子，可是往往那个人就喝不下去。那喝不下去，我们要用什么帮助地黄吸收消化的药？比如说加什么沉香啦，加什么砂仁啦，这些都是中医历史上都比较多帮助地黄补进去的药。那加了沉香跟砂仁，是不是啊？就是如果怎么样？那加了沉香跟砂仁，就是如果这个人是纯粹的脾胃比较消化能力差的话，你用肾气汤，你加了沉香砂仁就会比较补得进去了。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脾胃差，而是因为肾太糟而消化机能很烂的话，那个的话就比较被赞同的做法，就是你地黄一下就下超过一两，那这样子的话就直接打到底就对了，那这样子比较容易补起来啊。当然这都是以熟地黄为前提来说的，那我是觉得用生地黄加酒的效果是不错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肾气丸的历史上面，我们还有几个变化方，我们在中医基础课有教过，就比如说肾气丸再加牛膝，牛的膝盖啊，牛膝跟车前子，那是叫做寄生肾气丸，对不对？就是沿用和的寄生方所做出来的肾气丸。那现在一般科学中药，你要买牛车肾气丸也很好，寄生肾气丸就是牛车肾气丸嘛啊。那至于说淄博地黄丸，我觉得已经没什么搞头了，就是现在我们都已经学到火神派了，淄博地黄丸就拜拜了啊，因为大家不会再去吃它了，就大家在吃炖牛黄还是什么淄博地黄丸。 那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处在这个悬案状态的，就是六味地黄丸啦。我们说六味地黄丸是滋肾阴的药，对不对？那什么样的情况叫肾阴不足？那我们还希望有同学好好的去跟别的老师学一学啊，就是西医研究什么书比较肾阴不足这件事情，将来告诉我，不然的话我一般辩证会觉得好像就是一般的阴虚，我们就统称阴不足，我有没有再分肾阴或怎么样的，就是有炙甘草汤症就用炙甘草汤的，那不然的话我很少用六味丸，因为八味丸用的顺利，也不太会用到六味丸，所以六味丸我觉得是一个是比较是可能是现在的人八味丸用的不顺手，以至于常常要退一步变成六味丸这样子。就是像比如说某某人他吃八味丸会上火，那你说好吃八味丸都会上火，那就用六味丸，对不对？这样子感觉你听得懂吗？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我看那个吃八味丸上火那个人脸色惨白，手脚冰冷。那我当时用四逆汤把它挖开了，再用八味丸补下去啊，对不对？我又何必退成六味丸呢？都已经阴寒成这样，我还补它阴干什么？所以就在我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如果连八味丸都补不进去的话，那就要破阴石把它挖开这条通路。所以我在这种事情上面不会退让，所以我比较难用到六味丸，是这样子。那么只是说，你想想看，六味丸的结构里面。并没有这个附子，也没有肉桂，对不对？当然张仲景的时代是用桂枝，我们现在是用肉桂啊，到后代没用肉桂。那附子跟肉桂能够暖命门，把这个人的水通上来，对不对？这我们讲过非常多次了。那这个水能够通上来，这个人才会得到滋润啊。那你用六味丸这样补着这样一团死阴补在那边，可能腰痛会好一点吧，但是你的上半身那个渴的感觉不一定能够得到好转啊，所以这是一个六味丸的可能好用或者可能不好用的一个悬案。那这个，所以有人呢，有另外一个好像是彭子义吧，他就提到说六味丸哦，要补水的话不如把它改造成归芍地黄丸，他就说把六味丸里面哦再加当归跟芍药，就是把那个肝的那一路的药再加多两味进去。他说加了当归跟芍药的话，因为肝胆的这个活动啊，一大的话，全身的阴比较能够流动，那这样子六味丸才不会补得死阴死阴的。所以就是有历代有一家认为说，如果你真的是阴虚要吃六味丸的话，你也不妨把它加味成归芍地黄丸啊，就是六味丸再加两味当归跟白芍，那这样子的话，它的滋阴的效果，那个阴就比较能够滋润到它该去的地方，不然的话六味丸不太会动啊。所以就是那至于说家人西洋参半门中这种后代的参半地黄丸啊，或者是称为八仙长寿丸啊，真的，那主要是说当然改加西洋参吧，不会改加人参吧，因为人参的那个药性比较有它自己的调子啊，会把整个六味丸的结构都打偏掉，所以当然不会加到人参，但西洋参的话就比较单纯的这个清凉补肺啊，所以可能还好。那一般我们说脉啊比较这个右尺脉比较虚的，那我想肾气丸都是有它好用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是有人是，我想有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可能有人是吃一点点附子都受不了，就是有些人的体质真的跟附子有点合不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补肾，比如说有一些附子之外的补肾的补得很温和的药，比如说像是 又从容啦、啊，啊，书这个我看那本古书写的是说要甜从容，啊，就是或者是八几天啦、啊，那八几天这个跟父子比也是温和很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谈到那个李可啊，中医的书上常说的肾四味，就他用别的四味药来补肾，因为跟别的四味药它有一些肾阴肾阳的药加在一起。就比较温和，我觉得李可他提出肾思维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些什么地黄葱蓉地黄附子类的东西啊、哦，人不一定那么容易吸收啊，但是用到李可说的肾思维的话就非常容易吸收。那还有就是如果你要补肾的话，还有一些非常，你们有没有人听过网络上有个偏方说什么一个人要洗肾呢，光是吃猪腰子炖汤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其实炖猪腰子啊，煮汤啊，就是猪腰子炖汤其实也蛮补肾的啊。那然后说甜的肉葱蓉如果能够把它磨成粉啊，每天吞服个几公克，那这样子也是水火双补，可以代替肾气丸。那这些都是啊，这个补肾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要借着这个陈世铎的《时事秘录》里面啊，讲到关于这个阴虚而扁桃腺烂掉，所谓的阴虚喉咙的治法，去带到这个复兴主义派里面所谓的引火归元的方法。那讲到引火归元的方法的时候，大概肾气丸的另外一个用途才能够跟同学讲得比较清楚。那我们先下课一下哈。